北德州大学日前宣布中断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会的合作关系，要求领取基金会补助的公费研究员在一个月内离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如果属实，将会是美国人为破坏中美人民交流的又一例证，将会是美国人为破坏中美人民交流的又一例证。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最终损害的必然是美方的自身利益。华春莹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一些极端反华势力出于个人的政治私利和打压中国发展的战略需求，处心积虑编造无数的谎言，对中国留学人员污名化和妖魔化，以莫须有罪名甚至动用司法力量恶意打压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他希望美方理性看待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交流，多做有利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更加友好合作的事。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亦都有骤雨。下午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气酷热，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84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39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9元，升8.5；小米集团25.6，升2.1；美团点评264.6，升9元；青岛啤酒股份67.4，跌3.2；中国平安81.95，跌6毫；比亚迪股份87.65，升10.65；药明生物198.3，跌3.1；港交所394.2，升6.71。微创医疗36.55，升1.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41，瑞士法郎8.585，澳元5.724，加元5.963，新西兰元5.251，欧元9.2803。每百日元对港元7.3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8点，跌一点。港金现价报18,40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38美元，卖出1,98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提下大家啦。咁啊，雷暴警告就仍然生效啦，部分地区落雨嘅，揸紧车你咧要小心驾驶啊。有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嘅，喺港岛南区嘅浅水湾道，跟住门牌11号啊，即系伟丰园嗰段啦。现时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交通就有啲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号伟丰园对开嗰段啊，因为意外嘅关系，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有啲挤塞噶。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少少。新界路面方面，西贡公路近住六尾村路一段，因为有工程的关系，现时那里有些封路措施的，来往方向都比较多车的。六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那段，因为有工程，现时西贡公路近住六尾村路一段来往方向都是多车。

咁而咧本身嗰个嘅 DSE 嘅考试时间咧，如果系平时嚟讲，会有系四个半嘅星期啦。出年嘅考试咧，亦都将会缩短压缩，去到咧得翻三个半星期。咁可能有啲嘅学生咧，就会喺比较短嘅时间之内咧，考多科嘅科目啦。咁另一个方向咧，就系话一啲嘅考试嘅一啲内容啦、范围啦，亦都将会调整噶。咁包括咧系中文科、英文科嘅考试咧，都将会取消。咁而另外咧就系九个嘅甲类科目，同埋咧就系呢个嘅校本评核啊，因为咧就好多嘅科目咧，其实都有啲嘅校本评核嘅部分嘅。咁但系咧嚟紧嗰一年嘅 DSE 文凭试咧，将会有九个嘅呢啲嘅校本评核咧系会取消，包括系生物科、化学科、物理科呢啲做实验嘅科目啦，仲有系中国文学、英语文学同埋科技与生活等等呢啲嘅科目嘅校本评核咧，都将会取消噶。咁至於咧，其餘嘅科目咧，一啲嘅校本評核咧，就有五個係需要精簡。咁包括大家都好關注嘅呢個嘅通識教育科啦，通識教育科咧有一個嘅校本評核非常之重要嘅部分，就叫做咧獨立專題探究。咁其實係分咗四個部分噶。咁嚟緊咧呢個通識科嘅 IES 啊，呢個獨立專題探究咧，就將會只係保留翻 A 同埋 B 頭兩個部分，而 C 同埋 D 咧。有啲嘅學校就話咧係未開始做啊，亦都係受住疫情影響啦。咁所以呢啲部分咧係需要減免嘅。咁而另外啦，就係一啲嘅科目，譬如話係體育科同埋音樂科嘅實習考試咧，需要精簡啦。仲有就係有九個甲類科目嘅筆試嘅要求咧，係將會精簡嘅。咁包括係減少一啲嘅作答題目，同埋將一啲部分嘅必答題就改成為選答題啦。咁包括咧就係地理啊、歷史科啊等等咧，都會係作出呢個精簡嘅。咁而當中咧就係佢哋嘅考試嘅時間咧，亦都會係因應呢個嘅調整嚟到縮短。至於咧，大家都可能關注咧中文科啦，因為中文科咧其實而家喺閱讀部分咧係有所謂範文啊，即係嗰啲範本嘅文章，俾啲學生咧去讀咗嚟到考試噶。咁嚟緊咧嗰個文憑試嘅中文科呢個嘅範文嘅數目咧，就將會由十二篇範文就減至到得翻十篇，即係話咧剔除咗兩篇噶。咁好啦，讲咗咁耐，唔知各位听众又点样睇呢个嘅文凭试出年嘅一啲考试嘅调动呢？咁当然咧就系考评局咧就因应咗疫情咧去作出呢个调动啦。咁但系作出咁多呢嘅删减之后，咁其实又会唔会对一啲嘅考生唔同嘅能力嚟讲系有佢哋可能系比较精于考试嘅，又或者系佢哋比较精于一啲嘅校本评核嘅科目嘅？又会唔会喺呢个嘅调整之中受到影响呢？又唔知听紧节目嘅听众有冇啲系做紧老师或者系教育工作者，又会对呢个题目有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1日朝早8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检测计划有助找到更多隐形传播链。 我自己团队咧尝试估算，究竟我哋每一日公布即时检测到嘅确诊个案咧，究竟佢系咪所有有被感染嘅病例？可能大概只不过系1/5到。咁如果我哋係追蹤係快啲，檢測係比較透徹啲，希望係可以快啲揾到呢啲嘅隱形嘅病例。 十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香港係行政主導，三權各司其職，再由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 香港係冇三權分立。我過去呢一段時間都好仔細睇過，有啲司法界人士講，往往係講緊佢嘅分工。香港嘅司法機關當然是有司法獨立，他在審判的時候是不受干預的。三權的關係大家當然是各司其職，我亦都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但我都認同是可以互相制衡的。 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亨批評特首的講法不尊重司法機構。 終審法院過去在三權分立的論述上面是錯誤的，或者是故意提起一些爭拗，這樣的講法是可笑，對這個司法機關是很不尊重。究竟是他轉態啊，抑或是其他人一直都不理解呢？我相信市民看得很清楚，很明顯是再一次出現22條的情況，就是過去的理解和今天的理解是南轅北轍。 两点半，考评局宣布2021年中学文凭试将会延至4月23日开考，中英文科考试取消，通识科将保留独立专题探究，但系调低所占比重。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 但佢强调咧呢个嘅简化咧系一个一次性嘅安排，我哋唔希望喺呢个时候会引入一啲新嘅措施。或者大幅修改各个科目的评核大纲，因为这样会增加了老师和学生的适应的压力。 四点半，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9宗是本地个案。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呢个时间咧就讨论紧嚟紧出年嘅 DSE 文凭试咧，就将会有一啲嘅调整啊，根据呢个疫情嘅关系咧，有啲嘅调整。中英文科嘅考试会取消，咁而另外咧有9个科目嘅校本评核会取消，5个嘅校本评核咧会精简，包括系通识科噶。听紧节目嘅听众，唔知有冇啲系老师咧，又或者系屋企里面有即将要考呢个文凭试嘅学生嘅家庭，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听下大家对于呢个调整有冇咩意见啦？电话旁边有考评局嘅秘书长苏国生喺度，苏国生你好， 系你好，雷宇光， 系咁，我头先就简介咗今次调整咗嘅啲内容啦，咁但系不如都请你讲下今次决定嘅考虑嘅因素好嘛？ 好啊，我谂大家都睇到第三波嘅新冠疫情啦，喺7月嗰阵时系再度爆发啦，咁啊令到咧其实原先今年9月升读中六嘅学生。他們在中午的時候其實之前已經失去了很多是在學校上課的時間，所以這個第三波來到之後9月份開學實體上課的時間也都推後了，所以我們考慮到這個情況就會令到2021年的文憑試考生他學與教的進度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為了要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一方面我們要提供文憑試一個公平公正有信度有效度的考试和应受性之外呢，又要考虑公共卫生的安全的大前提，我们就公开考试委员会呢就将来紧2021年的文凭考试呢就做了一个一次性的调息，希望能够释放多一些的学习的空间给老师和学生咁样嘅。 嗯，其实咧今次嘅调息里面咧，咁有一啲嘅科目咧，例如系理科啦、生物化学物理啦，以至到其他啲嘅科目咧，可能涉及一啲实验室啊、工场啊嘅一啲科目咧，系冇咗呢个嘅校本评核嘅。其实系考评局去到考虑嘅时候，有冇谂过呢啲，或者有冇咨询过一啲嘅卫生防护中心嘅意见，系咪呢啲嘅校本评核嘅科目？是真的不可以做有一个很高的感染风险呢，因为其实他们可能仍然是戴着口罩或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去做他们的功课的，是不是 呢？我们考虑这个的精简各科评核要求的时候呢，就主要要考虑就要照顾不同学校甚至在同一间学校不同的学生他在学习进度上面的差异。咁另外一方面都要保持师生嘅健康同埋安全，所以我哋要考虑嘅时候有几个大嘅原则。咁头先提到嘅其中一个嘅原则就係关于一啲学校里面先至能够完成嘅一啲校本评核嘅功课，譬如係实验室嘅，如果佢唔冇咗实验室嘅时候佢已经冇得做嘅，我哋都唔知道同学係有几多嘅时间可以返到学校去做实验。咁另外有啲工場嘅工作啦，佢需要返學校先做得到嘅。另外有啲可能係需要喺學校裏面用一啲學校嘅地方先有一啲嘅軟件先可以完成嗰啲嘅課業。呢啲係我哋一啲大原則。仲有就係有啲嘅情況底下呢，佢需要老師同埋學生之間有一個比較上係密切同埋個別嘅輔導嘅工作先至能夠完成到嘅校本評核，咁呢個其中一個大原則。另外一個原則咧就係我哋要為咗師生嘅安全同埋健康咧，保持社交距離咧，所以面對面接觸嘅項目咧，我哋喺嗰個評核上面咧就會取消啦。譬如係說話能力嘅考試啦，或者啲校本評核需要一啲實地嘅學習，佢要去到一啲嘅地方去實習嘅，咁基本上佢都冇辦法去得到噶啦。咁呢啲係一個另外一個原則。第三個原則咧就係我哋唔想喺呢個嘅階段裡面引入一啲新嘅措施，或者大幅修改評核大綱，咁其實會帶嚟咗即係學生同埋教師喺適應上面好大嘅壓力嘅。咁最後一個原則咧就係我哋可以喺可行嘅情況底下精簡一啲試卷，譬如咧就係取消一啲部分選修嘅單元啦，減少每一 问卷答题的数目啦，将一些必答题改为选答题，但是就不会是引入一些新的题型。咁喺呢个四个大原则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嚟到作出呢啲精简平日嘅修订。所以每一科咧，佢哋嗰个调息咧都系有唔同嘅，因为各科嘅平日嘅方式咧都系有啲唔同嘅。 系，头先你都提到话咧，系唔同学校嗰个嘅进度啊，或者能力嘅问题啦。咁事实上咧，唔同学校可能而家呢一刻啊，即系教书嗰个进度咧， 系 都系唔同嘅。 系， 咁佢点样去判断，或者系有冇去做一个广泛嘅一个教育界嘅调查或者咨询，先至得出呢个嘅决定咧？ 我哋公开委考试委员会去讨论嘅时候咧，其实就在佢哋正式讨论嗰个嘅提议之前咧，我哋都同唔同学校嘅议会嘅代表有沟通，了解佢哋嘅睇法。咁另外咧就系将一啲嘅建议咧就提交俾喺我哋考试委员会下低嘅科目委员会，啲全部都系前线嘅老师同埋教育嘅同工，亦都系从课程发展议会同埋考评局。公开试的科务委员会作咨询，还有就是课程发展议会里面的各个学习领域的委员会，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学界 的代表。当然在公开试委员会讨论的过程里面，近期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在坊间看到有多不同的团体，包括教师的团体啊，甚至一些学生的团体，他们都做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也都写了进来给我们考评局的。这些我们都在一并是将这些意见是提交了给公开考试委员会他们的讨论。然后在这个这样的大前提底下，还有刚才那四个原则底下呢，你又作出今次这个决定的。 嗯，好啦，考试啦，嗱，嚟紧个文凭试呢，中英文科的考试呢都是会取消的。 是。 咁其实考评局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方案呢？即是因为很多人很多考生，有些考生觉得自己的口语能力是会比较好一点的，那可能今次没了考试呢，对他们就可能是有少少舒适了。咁其实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方案，例如是独立演讲啦，或者是一些网上的形式去进行这个考试呢？咁而其实即是英文科现在的校本评核的说话部分都是保留返的。咁为什么公开试的考试就要取消呢？而即是连续两年都取消考试，会不会俾人个感觉就是好似考试唔系即系考评局太重视嘅嘢咧？会唔会咁？ 绝对唔系嘅。其实我哋喺2020年取消中英文科嘅考试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好艰难嘅决定嚟嘅。当时因为要考虑到考试嘅时候咧，做考试嘅时候系考官同埋主考官同埋同学之间嗰个距离啦，戴住口罩啦，可能喺表达方面清晰啦，我哋都试过去做一个嘅。即係模擬嘅，但係實際上咧做出嚟效果唔係認真好理想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啦。咁而事實上，2020年冇咗呢個中英文科考試咧，我哋睇翻整體嗰個中英文科嘅同學嘅表現咧，其實都係相若嘅，即係同以往都係相若嘅。咁當然咧，我哋都係盡可能都唔係好想即係取消中英文科考試嘅。咁英文科嘅考試特別咧，就喺校本評核裏面有一部分係都有考試嘅，而呢部分咧我哋考慮過咧，亦都。了解咗前線老師啊，同埋喺公開考試委員會討論嘅時候咧，都知道呢部分咧，其實大部分學生咧，都基本上都做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我哋都要認可呢啲同學嘅做咗嘅表現啦，同埋都佢哋就算未做咧，喺網上面咧都可以能夠做得到嘅。咁呢部分咧就相對嚟講係容易啲處理得到。咁如果再做口試嘅考試咧，那個難度係相當高，同埋咧就係我哋考慮到咧，而家同學。那個學習的時間已經是被壓縮了，那我們要考慮就是與其是等到後期才決定究竟取消或不取消，我們早點去取消，就讓師生可以騰空更多學習空間，是照顧到其他我們必須要考核的科目。 嗯，好啦，到通识科呢个 IES 即系独立专题探究嘅问题啦。之前都有啲嘅报道都传过话会唔会今次嗰个文凭试嘅 IES 会取消咧？咁而家结果考评局嘅决定咧，就系保留咧就系AB 两部分，咁就系CD 两部分咧就系减免啦。咁系点样得出呢个嘅决定嘅咧？咁其实会唔会话都考虑到好多嘅学校已经做紧即系啲 IES 嘅一啲进度嘅咧？ 絕對是的，我們都聽了很多不同的意見，就在公開考試委員會討論的時候，都有前線的老師和校長都表達了是獨立專題探究，他在前那兩部分呢 大部分學生基本上都完成了。咁後嗰兩部分咧，一方面佢哋係需要更多嘅教師嘅指導。咁縱使有啲嘅考生咧，學生佢哋大致完成咗咧，佢都要同老師之間有好多個別嘅互動，俾意見啊，調教啊等等，然後先至會完成到最後嗰份嘅作品嘅。咁呢部分咧就會用咗好多老師同埋學生之間嘅教學嘅時間，同埋一啲輔導嘅時間。呢個就係同我哋其中一個大原則。教師需要密切個別對輔導同學嗰部分咧，我哋就需要精簡，以至騰空更多嘅學習空間俾老師可以係或者學生咧係專注喺其他部分。咁我哋都考慮過，亦都要認可同學佢原先完成咗個大部分，同學已經完成咗個部分，所以我哋就做一個平衡咧，就係將呢個嘅校本平日嘅專題探究嗰部分咧，就係將前嗰部分保留咗佢，就係將20%本來20%咧。佔20%變成10%，咁另外10%咧就會將佢分配到第一、 okay. 第二卷嗰度啦。 好啊，唔該曬你蘇國生，多謝你啊， 唔該曬你， 多謝你， 拜拜。 蘇國生咧就係考評局嘅秘書長嚟噶，各位聽眾對於今次考評局文憑試嘅調整有咩意見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10宗以下初步确诊。新增个案中有1宗源头不明，患者是64岁地盘工人，住在元朗水蕉新村，发病前曾经在愉景湾一间学校的地盘做拆卸工作，同他在地盘一起工作的10多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對於新增個案中只是有1宗源頭不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希望能夠維持這個情況，現時開始普及社區檢測，希望越多人參與越能夠發現隱形患者。另外，屯門醫院一名女病人今日下午離世，至今累計90名確診病人死亡。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估计265亿元，按年跌幅收窄至23.1%，比六月收窄1.6%，连跌18个月，但连续5个月跌幅收窄。期内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销货值跌近13%，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跌近54%。藥物及化妝品跌近51%，服裝跌近43%，但超市貨品上升26.5%。至於七月總銷貨量就按年下跌23.9%，跌幅亦都較六月收窄1.4%，連跌17個月。政府發言人說，新型冠狀病毒個案急升，社交距離措施因而收緊，進一步打擊本地消費活動，零售業經營環境短期仍然十分困難。熱帶氣旋美沙克吹襲日本沖繩，為當地帶來強風暴雨，至少5人受輕傷。氣象廳說，美沙克繼續逼近九州地區，大阪市下午在1小时内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当局警惕民众预防灾难发生。冲绳警方表示，风暴吹袭期间，那霸市有建筑物的外墙损毁，附近停放的2架车亦都被破坏。当地超过30000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巴士和渡轮服务暂停，超过250个航班取消。南韩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等11人被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起诉，涉嫌非法交易、操纵股价和渎职等罪名，是李在镕继涉及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之后，相隔3.5年再次被控。检方认为，三星集团2家公司2015年合并，为李在镕接班铺路，而李在镕等人涉嫌在合并过程中散布虚假资讯、收买主要股东等。其中一间公司属下的子公司涉嫌会计造假，擅自改变会计处理标准，夸大市值4亿5000万韩元。 大检察厅调查审议委员会今年六月曾经建议不提出起诉，但是检方认为案件事关重大，客观证据确凿，而且引起国民疑虑，决定起诉，但是没有扣押理在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气酷热，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浅水湾道门牌11号，即是近住惠丰园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的，那里仲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复一次，就是港岛浅水湾道门牌11号，即是惠丰园附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的，仲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较早时粉岭公路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去上水方向跟住林锦公路交汇处的慢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而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这边将军澳道上行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车多，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桥底去九龙、元朗朗平路去朗平、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最后提一提大家，多区有雨，路面湿滑，揸车的朋友请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为了收紧录资在台湾的影响力，台湾之前就禁了爱奇艺、腾讯这些影视平台，最近经济部还认定淘宝台湾是录资，罚款之余还要求他们半年内一是撤资一是整改。 我是张凤平，中国点点点知多一点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号至9月13号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倾倾嘅就系咧，考评局公布咗咧出年嘅文凭试啊，中学文凭试嘅一啲调适方案啊，咁就包括系中英文口试就将会取消啦，9个科目嘅校本评核咧亦都会取消，另外5个科目嘅校本评核咧就要精简噶，咁而考试嘅日期咧都系稍为延迟。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一啲系中学教书或者系屋企里面有考生嘅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啊，请嚟一位中学 校长啦，就嚟自金巴伦长老会耀道中学嘅校长刘子权啦。刘子权校长你好。 你好啊，陆生你好。 你好啊吓。嗱，今日咧就考评局公布呢个嘅调适方案啦。时间上如何呢？因为都知道其实对于而家升读中六嘅学生嚟讲，已经有一啲嘅学习进度啦，可能系某啲科啊、某啲书啊已经教咗。咁嚟紧可能有啲嘅校本评核啊，或者系中文科某啲嘅范文啦、啊，就唔使再考咯。咁其实对于你哋学校嚟讲，有冇啲咩影响呢？ 其实如果你问我去能够早啲讲梗係好啲嘅，不过我哋都明㗎啦，考评局其实去做呢个决定佢都需要有好多嘅周详嘅部署同埋计划嘅。咁样呢就大体嚟讲，我觉得考评局今次嘅做法呢其实係会对今年嘅中六学生会有帮助嘅，因为实在佢哋损失咗嘅学习时间实在太多，所以其实佢个考试上面佢係需要有啲调适嚟帮助佢哋嘅。 系，咁其实整体个调适方案嚟讲咧，头先都讲啦，即系中英文考试就冇啦，一啲嘅科目嘅校本评核就取消或者系精简啦，一啲嘅考试嘅笔试咧，嗰个范围亦都系会系变咗选修啦，或者系减少咗啲啦咁。咁其实对于你哋嚟讲，学校嚟讲，其实部署适应有冇咩嘅问题咧？ 我谂佢而家比较重要嘅，我睇到都有两个原则啦。第一就系减少咗嗰啲面对面嘅嗰啲嘅评核部分啦。咁因为嗰啲嘅评核部分咧，就唔系讲紧净系考试面对面啦。因为如果你考试面对面，譬如你要考口试或者你真系有一啲小组嘅讨论。咁咧，老師喺個教學過程入面，即係譬如佢而家九月、十月、十月佢翻咗嚟，佢就已經幫啲學生練習噶嘛。嗰陣時已經要做，咁所以佢減少呢啲面對面嘅部分咧，其實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另外就係佢主要係將一啲本來我哋叫做必答題咧，佢就變成一啲彈性啲嘅題目啦，即係學生可以選答啦。咁其實對個老師教學上面嚟講，其實個幫助唔係好大嘅，因為老師唔會因為咁樣我就會有一啲揀嚟唔教噶嘛。咁所以其實個教學上面唔係好大幫助，但係學生去準備考試嘅時候個策略上佢有幫助，即係變咗。佢係可以去有一個比較大嘅彈性去決定咧自己點樣去温習啦。咁我覺得主要就係有幫助嘅，主要就係呢一部分係。 系嗱，都明白咧，即系个考试咧，可能头先苏国生考评局嘅秘书长都有提过啦。咁嘅考试有一啲即系可能感染风险啊，或者喺学校亦都喺依家呢个疫情底下咧比较难操练啦。咁但其实而家英文科嘅校本评核说话部分继续保留嘅。咁头先苏国生就话啊，其实有啲学校都已经做咗呢个英文嘅说话嘅部分噶啦。咁其实你哋学校又或者以你所知其他学校呢个英文科嘅校本评核说话部分？点样做法嘅咧？ 其实咧就呢种嘅情况，阿苏博士讲嘅情况咧，其实系会存在嘅，就唔单止系英文科个说话部分啦，其他嘅 SBA 同埋 IES 咧都会有呢啲嘅问题嘅，因为咧其实个别学校嗰个策略啊，同埋佢个进度咧系。差異都好大嘅，即係大家揀嘅嘢唔同，大家做緊嘅速度都唔同，所以其實咧就譬如利用嗰、那個通識科嘅嗰個 IES 嗰個部分嚟講咧，咁可能有啲學校佢真係已經全部都完成曬嘅，有啲可能做到一半，有啲可能真係起步多啲咁樣，咁個別嘅差異係可以好大咯，咁所以當佢如果係做某一啲嘅調適或者改動嘅時候咧。其實咧係對唔同嘅學校嘅影響係唔同嘅，有啲學校嘅影響真係都會比較大啲嘅。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諗個原則係重要啦，即係我哋要減少一啲面對面嘅部分。依、這個我覺得係重要嘅，因為我都頭先都提過嘅，就係、是、因為當你依個部分一存在嘅時候咧，其實啲老師唔係去到三四月，下年三四月先至做噶嘛，佢而家已經要做噶嘛。咁如果佢而家已經做嘅時候咧，其實相對個風險比較大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就個別學校有啲係做咗嘅，有啲係未做嘅。咁就考評局係有個評估嘅，我估佢哋即係佢哋都應該有一啲嘅睇法，知道邊啲做咗，邊啲未做，或者有幾多做咗，幾多未做咁樣咯。 系 其實都明白的，如果你說即譬如你都覺得是可能某些校本評核都可能要去調整啊這樣，但是有些學生可能就是校本評核那些地方會強一點，所以現在有些校本評核或者考試又取消了這樣，可能他們的就沒辦法在這些地方去發展他們的所長啊，又或者是接下來那個文憑試个考试压力就会不会相对大了呢？因为考本评核少了，变了笔试那个比重就大了，那变了呢嚟紧那个的考试个压力可能就会大了，会不会呢？ 其实呢始终都是那个问题啦，因为你其实个别差异都是大啦，即是你不同的学校其实呢个进度个策略做紧嘅嘢不同。即係當你某一個改動嘅時候，對學校嘅影響都好大啦。即係唔同嘅學校嘅影響唔同啦，有啲會好大啦。學生一樣嘅，即係有啲學生可能佢係寫嗰邊去強啲嘅。咁你而家咁樣去，對於佢嚟講，可能就係某個意思，你可以話啊，即係對於佢著數咗，或者對於某一啲學生佢係說話能力強啲嘅，咁本來係一個佢能夠發揮嘅部分，佢而家又冇咗。咁樣，所以個別差異係存在嘅，係整體上面嚟講呢，係你一旦有調動呢，就你係好難滿足曬所有人嘅，即係總係有啲學生可能佢嘅影響會相對大啲。咁呢就，但係咁個風，我覺得即係大體嚟講，我哋係要處理嗰個風險囉，即係而家呢個始終個疫情個問題是嚴重咯，即係如果去保留翻，譬如佢而家九月，佢係保留翻好多要學老師同埋學生面對面去操練嘅嗰啲嘅部分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個社會嘅迴響都好大嘅，即係一樣係即係覺得嗰啲部分係個風險高，唔應該保留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咁係自然嘅。你對某一啲嘅學生影響大啲，我承認嘅呢個。 刘校长啊，不如都问一下，即系今日开学日嘅情况啦。咁其实今日都系未能够面对面咁去开学啦。咁你哋嘅准备工作系点样咧？系咪都转晒做网上开学咧？咁譬如头先讲话，即系应届嘅文凭试考生啦，又有啲乜嘢嘅即系准备俾佢哋去到面对嚟紧嘅文凭试咧？ 其实咧，两边嘅问题啦，第一个嗰边嘅问题就系、是今日开学点啦，咁样。咁就全部人都係網上開學㗎啦，咁樣，咁我哋就互動嘅，我哋唔係叫學生睇片咁樣嘅，我哋直情就真係開咗四個網上課堂呢，就班主任同學生互動，咁有曬我哋先前會有曬啲開幕嘅開學禮嘅嗰啲嘅嘢已經有啲拍攝咗啦，有啲部分就會班主任同佢做啦，咁整體嚟講呢，其實就係順利嘅。中六呢，今年嘅中六呢其实係相当困难嘅。嗱，我哋學校嘅情况根本都冇乜停过呢同去做网上學習嘅。但係即係你可以想象，佢差唔多由一月到而家呢係中间大概有两个月到返到嚟學校。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冇辦法返到嚟學校嘅。咁我哋发现嘅情况就係呢，如果啲能力相對強嘅學生呢，其實佢哋個照顧自己，或者佢因為佢自律能力比較強，佢其實跟進上面係比較理想嘅。咁但係需要學校幫助多啲嘅學生呢，其實呢喺咁嘅情況之下呢，佢其實係困難好多嘅。咁呢就所以當佢一返到嚟有機會我哋學校接觸到佢，即係面對面，或者即係佢返咗嚟學校之後呢，其實呢我哋有好多嘅功夫呢需要幫佢跟進返嘅。咁所以其實老師喺呢方面個壓力係大嘅，咁係啊，咁但係今年嘅中六真係都相當困難，對於佢，我諗佢哋都好慘嘅，即係今年個情況咁樣嚇。 嗱，16號開始就可以俾部分嘅學生翻嚟做啲嘅準備啦，會唔會係包括中六嘅學生翻嚟補下課咧？ 其實佢而家講緊就16號翻嚟咧，會有一啲叫做學習活動啦，就不能夠多於六分一，即係六分一喺我哋嘅理解就係一級啦，即係不能多於一級，即係我可以叫一級嘅學生翻嚟做一啲學習活動啦。咁我哋啲老師而家都係一路傾緊嘅，我哋都應該相當大機會係會優先俾咗啲中六學生翻嚟先。 咁即係始終佢哋嘅需要最大啦。 好啊，唔该晒柳校长，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 系柳子权校长咧，就系嚟自金巴伦长老会耀道中学嘅校长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大家对于今次嚟紧文凭试嘅一啲调适有咩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咧18723111啦。电话旁边有听众郭小姐喺度，郭小姐你好， 喂你好啊， 你好请讲。 中學老師嚟嘅，咁想睇翻，我而家都睇緊考評局俾我哋嘅 circular 啦。咁佢有曬各科嘅安排嘅，咁我自己又教 BFS 啦，企業會財科。咁我哋收到個指引就係話咧，我哋三個 session 入邊啊 ，session A、B、C， 咁就冇減到佢減到人目嘅，即係得揀嘅，但係冇減到課題。咁頭先校長都講啦，即係其實老師係唔可以話。有得揀就去教少咗噶嘛，咁其實我就覺得呢個安排其實就唔回應到而家因應嗰疫情會有停課嘅情況咯。 係，即係你嘅建議係直頭應該減課程範圍。 嗱，譬如我哋睇中文科啦，咁中文科係有減咗範文噶嘛，咁然之後地理科啦，地理科我裝人哋啦，我唔係教地理科啦，咁佢係有啲 field trip 嘅，咁啊 field trip 咧本來有三個 coverage。咁而家就淨係即寫到明話，淨係我哋淨係出過一邊，咁咪變咗老師真係可以教少啲喎。 係嚇，咁但係嚇，咁但係即係有啲可能係學校已經教緊嗰科，而家話取消嗰個範圍，咁可能對嗰啲學校唔公平噶嘛。咁同埋如果而家係可以選答嘅話，咁你咪可以即係其實教少啲都得咯，係咪咧？ 因為咧我唔知道其他科啦，我哋嗰科咧根本個 pass paper 基本上每一題咧。都是包括好几个题目的，即是好几个课题的。变了你其实你不教某一课，可能其实你三题都教不到的嘛。 嗯，明白。 那变了我们就帮不到手了，觉得。同埋我们很奇怪，因为呢我又看回个 circular 呢，它每一科可能有不同的经理去负责啦，它的写法又不同的。譬如我 BFS 呢，它讲明说session ABC 入面只是 session B 呢，是会三拣二咁先算啦，咁然之后个分数又不变，咁咪变咗我哋即同工嘅理解就系嗰一个 session 系特别贵啲嘅，因为我原本系三题必答就攞36分，而家三题选两题就攞24分，但系佢又话个 proportion 不变啊嘛，咁即系话嗰24分会成大咗变成36分，咁我个 session 就1.5分一。变成 1.5分的 rating， 咁咪好奇怪咯。 咁又 再其他科又冇咁写嘅， 又要再谨慎啲去，即系嗰题又嗰题占嘅比重又多啲啦。好啦，多谢你啊，郭小姐。咁我哋电话187231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有听众咧就电邮萧叔叔问我哋安慰朋友咧话，诶冇事嘅，唔使担心，好快咧就会安然无恙噶啦。咁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咁你当然除咗 don't worry about it， 我 don't worry 之外咧，我哋成日讲呢一句说话咧就系、是、it's all gonna be okay， it's all gonna be okay， 一切咧都会咧。是算到桥头自然直的。It's all gonna be, gonna be 即是 going to be 咁样。Okay? It is all A-L-L, gonna be, going to be, okay, okay, okay, it's all gonna be okay. 咁呢我哋讲一讲发音喽。中间有个地方我哋讲得好快， it's all gonna be okay, it's all gonna be okay.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係讲得好快， it's all gonna be okay. Okay? So it's all gonna be okay, don't worry about it.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緊嘅就係嚟緊出年文憑試嘅一啲調整啊！大家有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噶。嗱，其中一個焦點咧就係呢個嘅通識教育科嘅一個校本評核，佢哋叫做 IES 啊，即係咧獨立專題研究咧，咁就將會咧就係取消咗係 CD 部分嚇，即係講緊有四部分 A、B、C、D 取消咗 CD 部分嚇，咁就留翻咧 A、B 部分噶。咁究竟對於通識科嚟講有冇啲咩嘅影響咧？咁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嘅主席刘锦辉啊，刘锦辉你好， 系陆生你好， 系点样睇今次呢、這个通识科 IES 嘅调整咧？ 其實就我諗呢件事都比較特別嘅，因為好即係都上個星期左右咧，都有媒體咧就報道話會成個係即係取消啦嚇。咁跟住亦都有譬如我哋個會啦，或者一啲嘅教育嘅團體咧都表示嘅，咁樣做法唔係最好嘅，因為成個咧攞走咧就令到學生嗰個嘅整全學習咧就少咗一部分啦嚇。但就冇諗過今日公布嘅時候咧就即係變咗得翻一半啦，就好比較特別啲，唔知係即係即係個建議係點樣嚟嘅咧嚇。咁所以我就都覺得奇怪啲咯。 不如請你講下究竟即係 A、B、C、D 呢四部分係啲乜嘢嚟嘅？如果即係 C、D 部分係即係減免咗嘅，咁對學生嘅學習有咩影響咧？ 其實係咁嘅。四部分咧唔係完全同樣嘅比重嘅。因為 A 部分咧其實主要係一個定題目啦，其實就好短嘅啫。大約講下點解你想做呢個嘅研究啊、題目啊咁樣啦。咁而 B 部分咧，其實係一個嘅概念嘅澄清啦。譬如可能要一啲基礎嘅一啲嘅概念或者知識咧，係需要先定義，又或者佢要講俾考官聽咧，佢會用咩嘅研究方法咧去做嘅。咁所以其實 A、B 部分咧，基本上係一個研究嘅前奏嚟嘅啫。都仲未開始研究嘅，即係真係落手落腳未揾料嘅。而 C、D 部分咧，譬如特別係 C 部分咧，就係講緊譬如你去做問卷調查啦，你去實地考察啦，你去做訪問啦，咁你就將一啲嘅你揾翻嚟嘅資料咧，去到呈現出嚟。而 D 部分最後一部分咧，就真係要做一個判斷啦。你揾咗咁多料翻嚟，咁你覺得同你題目嘅關係係點咧？你覺得譬如你支持定反對咧？咁所以明顯地 CD 部分咧係重要好多嘅，喺個佔分上面咧亦都係重啲嘅。咁所以而家嗰個安排咧，淨係做 AB 咧，就好似即係唔係好整全啊？一個研究好似淨係開咗個頭，跟住就都未開始搜集資料，未做落去咧，咁就已經係即係做完咗啦。咁就即係只能夠係即係我希望喺即係疫情下面真係無奈之舉囉。 係嗱，而家升讀中六嘅學生呢，其實會唔會即係以你所知呀，有冇啲學校其實呢啲中六學生已經係完成曬 ABCD 㗎啦？ 有其實 AB 就一定做完添㗎啦，即係好即係基本上，因為如果連定題目都未定呢，咁你中六就即係要花好長嘅課時去處理啦。所以 AB 應該都做完㗎啦，有啲就做緊 C， 有啲做緊 D， 都有做完都有嘅，但係好即係真係有幾多間就要再統計嘅，但係有嘅。 咁但係如果即係而家嚟緊文憑試，咁佢 CD 要減免啦，咁對於學校比分俾呢啲學生嚟講，會唔會有問題咧，或者需要調整咧？ 我諗呢方面咧就要局方咧就要出嚟即係再清晰啲去講解啦。咁特別係而家咧A、B 部淨係交呢一部分啦嚇。咁同學都可能就算係做完嗰啲同學都好啦。咁其實局方就講緊係可以釋放一啲嘅師生嘅空間啦。但我諗就算做完嘅同學啦，如果而家你話淨係計 A、B part，咁我諗好多學校我都估到咧，係咁梗係攞翻出嚟睇一睇啦，望一望啦 ，A、B 做成點啦，就算之前做得好，都再謹慎啲啦，因為你而家淨係計呢一個部分啊嘛，咁所以咧我諗學校都喺個操作上面咧，一樣係要花上一定嘅課時啦，同學生再溝通啦，再望即係再精益求精 ，A、B part 再做得好啲啦，咁我諗都有嘅，咁所以我諗局方講緊嗰個釋放空間，我諗。都會釋放到一部分嘅，但係咪即係好似好如意算盤咁釋放好多課時咧？就呢個就需要保留啦。 係嗱，話說回頭啊，其實今次即係將呢個最尾 CD 部分去減免咧，個原因就係話即係有好多老師同學生之間嘅一啲指導，面對面嘅指導啦，以及係學生去做一啲嘅研究嘅過程，可能要做一啲嘅實地考察啊、訪問咁喺疫情底下就做唔到啦。但其實，在疫情底下有没有办法，即是现在很多网上的方法啊，即创意啊，咁可以做到这个 CD 部分的东西呢？ 其实都做到的。事实上呢，在五月底的时候呢，考评局就公布过一次校本的调节，那时候就未有任何IES 的改动的。所以其实很多学校呢，那就趁暑假快点做了，快点追赶进度咯。那而实际上呢，在我都知道有些学生找一些一手的资料，例如可能真的要出街实地考察影相的，可能是有些困难的。不過我知道咧，喺考評局咧，佢都有啲嘅每一年都有啲嘅高分嘅樣本，或者高中低分嘅樣本咧，係俾師生參考嘅。我都見到咧，係有樣本咧，淨係用二手資料咧，一樣可以攞到高分嘅。 因為其實佢主要佢講緊嘅唔單止係你揾啲咩資料翻嚟啊，亦都係講緊係你點分析呢啲資料嚇。譬如有同學佢出唔到去考察嘅，可能佢用咗啲相片去代替，可能都做到嗰個效果㗎，或者電話做訪問。而我知道啲師生咧，而家科技咁先進啦 ，WhatsApp 打電話、Zoom 一樣可以跟進到嘅。當我知道學校之間有分別嚇，但係係咪至於即係完全跟進唔到咧？我諗就唔係嘅。 嗯，仲有半分鐘時間，你覺得出年有冇需要再調整咧？ 有啊，其實咧，我覺得出年，因為而家中升中，而家升中六啦，同升中五嘅學生咧，佢哋失去嘅課時咧，其實一樣咁多嘅。咁、 嗯、 所以我諗咧，即係2021年嘅考試，可能而家就即係比較急啲咧，可能即係一開學就宣布啦。嚇、啊，咁但係我諗2022年咧嘅安排，我諗如果局方咧可以即係早一啲去到即係公布咧，等師生有早啲嘅準備就妥當啲啦。 唔該曬你啊，劉錦輝。劉錦輝就係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嘅主席嚟噶，聽一聽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浅水湾道的交通先啦。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号，即系伟丰园对开段咧，之前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嘅，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比较多车噶。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1号伟丰园对开段，因为有意外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呢都系分别多车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正田金融控股、锦州银行、通天酒业、中国新华电视同新维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亚洲果业、飞霓控股、友谊时光、冠力国际同中富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7，瑞士法郎0.904，加元1.3，人民币6.8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港金报18,400元，比上日收市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9.6美元，卖出1,990.48美元。港汇指数104.4，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较早时港岛浅水湾道门牌十一号外，即系惠丰园外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嗰一带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喺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淘大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主要就排到上去启祥道天桥过咗伟业街。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了场一阵了慢线解封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常月道伟业街去敬业街仲是车多繁忙的龙尾丽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回沙田近九龙塘会那段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新

咁82,000人之中咧，有8,000人咧就係大概8,000人啦，就係冇預約之下咧，就直接去到呢個採樣中心做檢測嘅。咁、而咧之前大家都係即係有做檢測嘅市民咧，其實係需要網上預約噶嘛。咁預約嗰個嘅出席率咧係達到90%嘅嚇。咁、陳志傑，你認為而家呢個數字係咪達到呢個嘅普及社區檢測嗰個嘅效果咧？ 是不是达到效果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医学效果，究竟要去到有几普及呢个测试才达到合理的医学目的，那阵间如果有专家可以倾下啦。第二个呢就真的要讲下民情效果啦。在中大的亚太研究所啦，咁早前就有个民调，就在8月20到26号进行的，就问了大约717名18岁以上的香港的市民，究竟愿不愿意去做这个测试？话会去的呢是20.9%，约1/5。如果就用这个民调做一个标准的话呢，咁啊都去咗一半嘅啦，差唔多系啦，喺登记数字嚟讲，吓差即系嗰两1/5嘅位嚟讲，香港人口1/5嚟讲，即系今日嗰个预约数字都去到1/5到啦，系啦。 系，咁但系咧，即系都讲紧政府其实都冇话为呢个嘅检测计划咧，就设立一个做嘅目标嘅吓、人数嘅目标。咁一直咧都系讲嘅讲法咧，就系话应检尽检啦。咁希望咧就系揾得一个得一个呢啲嘅隐形患者，咁可以尽早去到切断嗰个隐形嘅传播链。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当然佢哋今日咧就系见到特区政府嘅一众嘅问责班子啦、行政会议成员啦、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咧都有去到做检测啦。咁但系即系佢哋都讲话啊，越做得多越好啦。咁但系仍然都冇为呢个嘅计划系设立一个做检测人数嘅目标嘅。 咁因为个民调有第二个古仔嘅，有55%嘅市民咧系话咗唔会去嘅。当一个全民普及检测，原来民调话俾大家知道系有超过一半嘅市民都唔想去嘅话咧，咁都真系不适宜制定目标好啲嘅。 嗱，其实咧就聂德权咧今日见记者成日都讲到话咧，都留意到咧，其实有部分嘅采样中心嗰个嘅预约情况已经系爆满噶啦。咁、就话咧，目前系有32间采样中心系已经额满噶啦，吓预约爆晒噶啦。咁所以咧就评估咗今日嘅名额使用情况之后咧，就决定后日啊，即系9月3号星期四开始咧就会增加呢个嘅预约名额。咁所以咧，市民咧就系如果系呢两日啦，就再上翻个预约嘅网站，哇，可能见得翻某啲爆满咗嘅采样中心咧，可能已经系有得登记翻噶咯。好啦，都呼吁下做听緊节目嘅各位听众啦，咁唔知各位今日有冇係预约咗係去到呢个嘅采用中心去接受检测嘅呢？如果有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你哋今日呢个采用嘅经验啦。咁亦都讲到话呢，咁其实呢个嘅计划呢係先做7日，再睇下个反应呢係咪做之后个7日㗎嘛。咁刚才呢聂德权就被问到呢係咪会延长呢个嘅计划啦。佢就话呢会视乎呢两日嘅运作同埋市民嘅要求，咁而咧就系总体嘅计划咧就唔会多过14日，咁可能好快咧就知道使唔使再延长多7日噶啦吓。我哋电话1872311啊，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对于呢个检测啊，今日开始展开啦，大家有咩嘅意见咧？有咩经验分享咧？欢迎打嚟1872311。嗱，咁今日咧都有啲嘅专家啦，咁就系有参与呢个嘅采样嘅工作吓。咁今朝早咧亦都系有专家咧就互相采样添噶。咁唔知佢哋今日嘅经验又系点样咧吓？电话旁边就请嚟咧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喺度啊。许树昌教授你好， 许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 吓。今朝早嗰、那个你同咧系另一位教授咧梁卓伟教授咧就有做互相采样啦。可唔可以讲下个经验系点样啊？有冇唔舒服啊？ 哦，冇唔舒服嘅，因为呢、這个鼻腔拭子咧，嗰支棒系伸入去大约1-2 cm，就唔系好入嘅啫。咁系会有少少好似想流眼水嗰个感觉，但系就唔痛嘅。咁去到咽喉拭子咧，亦都系冇咩问题嘅，即系正确嗰个流程好快嘅，即系你讲紧系2分钟内已经完嘅。咁我亦都見到有少部分嘅市民，佢可能本身有鼻敏感啦，咁佢去到做呢個鼻腔拭子咧，就有1-2位係會有打乞嗤咁樣。但我哋亦都一早咧係未開始之前咧，每個參與嘅人咧，我哋已經俾曬紙巾，係擺咗喺手噶啦。如果佢有啲即刻想咳或者打乞嗤嘅跡象咧，我哋即刻就俾佢用個紙巾揞住口、揞住鼻，所以就冇問題嘅。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今日个工作咧？我知道你有参加个采样嘅工作啦，你都喺其中一个中心嗰度系做工作啦。你今日嘅工作嘅时间啊流程系点样啊？ 哦，今朝我就去咗元和道体育馆嗰度嘅， 啊沙田 啦。咁因为就要同阿梁卓伟教授就互相采样，我哋啊七点钟我就去咗噶啦。因为我哋八点后我哋就帮市民做采样啦，咁所以就提早咗去嘅。咁一路就去到一点九就完咗上昼嗰更咯。咁就我今日除咗我咧，就仲有六位嘅助手，再加埋系九位嘅队员。咁就个场馆里边咧就摆咗十个摊位啊。咁就每一个时段咧系三十分钟，就系有最多系去到十位嘅参与人士咁样咯。咁个时间就预得好松动嘅。 系，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如果市民系真系预约咗嚟到做呢个检测嘅，那个流程系点样嘅咧？ 嗱，佢入到去咧，首先有人会度咗有冇发烧啊嗰啲啦，冇发烧嘅话就入咗去嗰、那个登记嗰个柜台，咁就拎嗰个身份证出嚟，咁佢就即刻就会记到个记录，咁就同埋会出咗一个嗰啲条码，那个条码就即刻黐咗落去一个样本瓶噶啦。樣本瓶咧就擺咗一個細膠袋，咁呢個參與者咧跟住就行去嗰個等候區，咁通常都唔使等好耐噶啦，咁一有嗰個攤位準備咧，佢就埋去攤位嗰度坐低咯。咁坐低我哋就講解我哋會做啲咩嘢啦，即係譬如係幫個鼻腔兩邊攞樣本，跟住先至到嗰個咽喉。咁我哋亦都係俾定啲紙巾嗰個參與者咧，就一個就要嚟擺佢嗰個除低外科口罩，另外就擺喺個手嗰度咯。如果萬一有人需要突然間撩下會打乞嗤或者咳，咁我哋即刻就俾佢即係揞住個口啊，或者同埋個鼻啊咁樣咯。咁成個過程就三十分鐘裏面就好充裕嘅。所以後尾就變咗有少部分嘅即時上嚟嗰啲咧，都係我見到都有少量嘅，即係冇預約，但係都可以係臨時參加咁樣都得嘅。 係嗱，你剛才都講到話有啲市民做採樣嘅時候有打乞嗤啦。咁今朝早千禧年代節目咧都有聽眾都講話自己做檢測嗰時有嘔啊。咁其實你做咗成日啦，有冇見到啲唔同嘅一啲個案一啲情況出現咧？ 我就係我七点九至到一点九嗰批，我就冇见到有人呕。打乞嗤就有两位，后面问翻佢哋，佢哋本身有鼻敏感，所以你嗰支棒喺个鼻一撩，佢觉得痕就想打乞嗤咁样。我哋嗰批就冇人呕嘅。 系咁啊，一打乞嗤嘅时候，咁系咪啲做采样嘅一啲医护人员都可能要即刻换装备啊，或者点样处理法呢？ 哦，我哋已经埋去之前，个个都系戴晒 N95 有个。护眼护头嘅透明嘅罩，戴晒头套，着晒保护衣，戴晒手套，所以就唔使担心嘅。咁每一个参与者完咗之后咧，我哋就会清洁翻嗰个台，之后就会换翻手套啊咁样。 嗯，不如都讲下即系而家嗰个嘅参与嘅数字啦吓，咁就讲话今日咧就有82000几人咧就系完成咗检测嘅，咁而聂德权局长都讲到话咧就可能喺后日开始咧都可以即系增加每个采样中心嘅一啲检测嘅一啲数额啊，咁你觉得其实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可能时间松动嘅，你觉得有空间增加几多咧？ 譬如今日我哋都系主要用咗八个摊位，仲有两个系可以开嘅。咁所以其实佢而家个场咧就睇下有几大，最细嘅场咧就摆五个摊位，大嘅场咧，譬如有啲体育馆咧，佢就摆十个咁咯。咁譬如今日我哋有部分人会冇翻工嘅，咁我哋咪开八个咯。但我觉得都够晒用噶，因为实际上就唔使话用晒个三十分钟嘅。咁所以如果係有多人報名參加咧，其實佢仲有個彈性係可以即係做多啲嘅。 係，你自己對於今日嗰個嘅參與嘅人數滿唔滿意啊？有冇需要真係開多七日啊？ 嗱，我負責嗰、那個元和道嗰個體育館就嗰啲 appointment 都幾滿嘅。咁係當然有一個時段咧，我就發覺突然間要冇乜人咁樣講，可能就有啲人就 book 咗就冇嚟嘅。但另外有啲時段咧，佢又突然間要個等候個區都坐咗三行人嘅。咁可能有啲人早咗到啦。咁亦都有唔排除係有部分人喺某個時段咧，近一點嗰個時段咧，可能係冇嚟嘅。嗰個突然間又剩翻啲咁樣。 嗯， 係許教授啊，我記得社區檢測嘅目的就係揾出社區嘅隱形傳播者啦。 咁唔知大約個反應要去到有幾好先至達到呢個效果呢？ 嗱，當然係越多人參與嗰個效果就越好嘅。你都唔可以講實一個數噶啦，越多人越好咯。因為我哋而家第三波喺七月初到而家咧，都已經就嚟兩個月，咁而家都仲係徘徊喺十至二十個確診個案之間。咁有時都來歷不明比例，有時可能去到三成啊，今日就會少啲。咁始終而家現行嘅措施咧，都係局部有效，佢唔可以短時間嚟壓到去零確診。咁所以今次都檢測咧都有佢一定嘅價值，係揾出嗰啲隱形傳播鏈，咁就真係要多人參加先至達至到一個好啲嘅效果。 係啦，許教授話：如果今次個社區檢測之後，跟住可能疫情又再有反覆咧，咁政府其實有冇足夠能力去做多次類似咁大規模嘅檢測嘅咧？ 香港嚟講，我哋冇呢個能力做全民檢測嘅平時。而家衛生署已經加到係每日都係做到萬二個樣本到嘅啫，全民檢測你講緊係你有實力要做到500,000啊嘛，咁所以今次其實係一個難得嘅機會，係做一次性嘅全民檢測，所以我就反而會呼籲嗰啲公眾咧盡量參加咯，因為呢個病毒最特別就係你可能係帶病毒冇病徵，你自己唔知嘅。 好啊，唔該曬許樹昌教授，多謝你啊。許樹昌教授咧就係中大嘅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嚟噶，我哋都聽聽聽眾嘅電話啦，我哋電話18723111，今日有冇聽眾做咗呢個嘅檢測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就係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經驗嚇。電話旁邊有聽眾許女士喺度，許女士 你好， 你好，請講。 今日我去元朗墟體育館嗰度做檢測， 依就係頭先許教授嘅做工作嗰個嘅中心咯，係嘛？ 唔係啊，聯網墟 啊，聯網墟對住，另外一個， 聯網墟街市嗰度啊， 係啊，請講講下經驗啊。 做咗檢測，我早咗去啊，本來約11:30嘅，我就早咗10:30就去咗，但係都照樣同我做咯。 係。 咁去就好快，裏面唔係好多人啫嘛，好多幾少人啫嘛都啊。咁好，所以我好快脆做咩咯，可以做噶。咁佢同我撩鼻嗰时咧就唔痛嘅，冇事嘅撩鼻嗰度。系撩喉咙嗰度就有少少作呕咁样咯，少少。 系，咁有冇真系咁持续几耐先至可以平复翻啊？ 好快脆冇事，咁就系撩一撩嗰时嗰一阵有少少作呕啫。咁好快又即系撩咗几次。最后得咯，了几次之后 系成个感觉如何啊，许女士？ 即系都好快脆，都唔觉辛苦啊，都唔觉辛苦乜滞，都好容易啫嘛，都咁好快脆做完咯。佢后来我走咗出去，送咗一啲面罩俾我咯，送咗啲。 OK， 好啊，多谢晒许女士吓。听到位听众啊，有赖先生喺度，赖生 你好 ，请讲。 系冇啊，咁我琴晚先至登记嘅啫，上网。咁原先咧都冇谂住去做嘅，咁但系谂下自己成日都要翻工咧，咁都决定咗去做啦。咁亦都带埋自己嗰个工人姐姐去，咁去到都比我想象中嘅环境咧就系好嘅。佢喺黄大，我去咗黄大仙嗰个体育馆嗰度，咁非常之大啦，就完全系唔会话有人逼嘅个现象出现啦。咁全程都系用咗唔使10分钟就搞掂咗。 嗯， 系啦，系啦。 咁撩嗰个过程啊，即系做采样咽喉拭子嗰度有冇唔舒服啊？ 鼻嗰度就有啲唔系舒服咯，喉咙就 OK 嘅，反而我就相比起头先嗰位听众，系撩鼻嗰度有啲唔系好舒服啫，系。 咁你我头先都讲话带埋即系家庭佣工一齐去系嘛？ 系啊系啊，因为个姐姐都要佢都要出街买餸啊嘛，咁佢平时。咁都驚佢有機會，即係會有機會感染到咁，因為佢都要去街市啊，或者去啲公眾地方咁樣。係啦，係啦。咁變咗琴晚我都係凌晨嗰時先上網登記嘅啫。咁都好快。咁今朝11:00去到就已經唔使10分鐘就搞掂咗啦。咁我滿意嘅，我覺得係啦，個安排 OK 嘅。 好啊，多谢晒赖先生嘅电话吓，咁啊都有啲听众都觉得几满意啊。咁头阿陈志杰头先都听到你咧，就问阿许树昌教授咧，有冇需要咧，即系再去到做多，即系继续延续落去，因为疫情系可能会反复嘅吓。你见到即系全球个疫情都继续系不断咁发展紧，咁可能会反复嘅，系咪真系有需要即系继续做呢个全民检测嘅咧？ 大家都冇水晶球都唔清楚嘅，咁但系依派咧个疫情真系有缓和迹象。咁咁啱都配合到呢個全民檢測啦，但係好難講去到秋冬，咁又或者係坊間啲講法有冇第四、第五波呢？咁到時我真係有好有需要有疫區嘅時候點算呢？咁所以先至好奇地問一問啫。 嗯，嗱，其實咧就今朝早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咁就喺行政會議之前都有見記者啦。咁佢就話即係啲局長啊，即係行政會議成員啊，都有做呢個嘅檢測啦。咁但係咧就係令大家係關注嘅咧，就係佢都主動地啊喺佢嘅開場白裏面咧。就係點名提出呢個醫管局員工陣線嘅啲一啲嘅論據，因為醫管局員工陣線咧早前就提出多番嘅質疑啦，咁並且咧就係呼籲啲市民咧就去杯葛呢個嘅檢測計劃嘅。咁林鄭月娥咧今朝早就點名呢個嘅員工陣線嘅工會啦，咁就逐點去到反駁佢哋嘅一啲論點。咁阿陳志傑點樣睇林鄭月娥呢一個嘅姿態咧？ 我谂到大家都发现我哋嘅特首系所谓嘅状态回勇嘅，同旧年差唔多嘅时间比呢，咁就系比较感言啦，讲嘢比较直率啦，会直接去反驳嘅。但系点都好啦，喺一个全民检测嘅时候，行政长官同埋医护人员有啲拗撬，咁我观感都麻麻地。 咁、啊、但係即係咁樣嘅叫做反駁啦，或者逐點去到澄清啦，有冇幫助於呢個檢測計劃嘅宣傳，即係令到大家可以係去到吸引大家去檢測呢？咁至於譬如今日亦都係率領好多嘅局長啊、行政會議成員啊一齊做檢測，有冇一個即係帶頭嘅作用呢？有， 我諗頭先我一節目開始個民調都講咗㗎啦，喺八月底嚟讲咧，仲有超过一半嘅香港市民咧，就对检测系有保留嘅。会唔会呢几日有逆转咧，就好难讲。但系最重要就系唔好有咩负面新闻啊。咁啱啱听到听众嘅反应都似乎都几顺利啊。咁希望就唔好有一啲负面嘅嘢走出嚟啦。 系，咁即系都可能系。要睇睇究竟佢哋啊林鄭月娥特區政府佢哋究竟即係採取啲咩嘅動作啦，去到繼續去到宣傳以及係推廣呢個嘅檢測計劃啦，係咪？ 嗯，係。 咁另一個問題咧，亦都係會講一講咧，就係、是、林鄭月娥咧有另一番説話咧，就係話去到好愛護醫管局啊，即係佢因為佢有一番心底話咧，都係佢個開場白裡面講，就係話咧呢八個月嘅抗疫咧，最愛護、最保護咧就係醫管局喎。點解咁講咧？不如我哋七點之後咧再同大家傾一傾啦。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噶。 網上流傳嘅相片顯示，有人倒卧喺站內嘅銀行櫃員機旁邊。地上有大量疑似血迹。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報告啲之前嘅意外事故俾大家知先啦。咁啊較早前咧，港島南區嘅淺水灣道近住門牌11號啊，偉豐園一段咧，因為意外嘅關係，曾經係實施單線雙程行車，而家意外事故清曬場噶啦，咁啊封路就開翻曬，咁啊交通大致都回復正常嘅。而九龍方面咧，牛頭角道去觀塘方向喺淘大花園對開之前，亦都係曾經發生過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場，不過仲係多車啲啦。龙尾就去到启祥道天桥嘅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喺淘大花园对开之前嘅意外事故清晒场，不过就仲系车多啲嘅。 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就分别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都多车噶。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系好繁忙啊，咁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过晒码头，差唔多九龙湾咁远噶啦。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呢，而家沿住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一带多车嘅，龙尾就去到这个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嘅。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一带多车，龙尾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系多车啦，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咁九龙塘段现时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亚皆老街。新界方面呢，沙田嗰边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咁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都系好繁忙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因为多车嘅关系，咁龙尾就排到去呢一个丁九桥啦。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车多行车缓慢，排到去金竹角。咁所以长青隧道而家去机场同埋屯门方向呢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就是因为受到屯门公路多车影响啊。长青隧道去机场同埋屯门方向要临时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底去深水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桥底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已经生效，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啦。 千呼万唤始出来，全身阵势现一台。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故事，一起重温经典广播剧。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半 ，CIBS 人人广播精选社区人士的自家制节目，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新时段， 有新节目，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紧嘅咧就系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啊。咁头先就讲紧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喺谈及呢个检测计划嘅时候咧，特别都讲到话咧系一句一段嘅心底话，就话咧最爱护、最保护嘅咧就系医管局，包括医管局所有嘅员工。佢提到咧就系话，喺医管局咧唔够口罩嘅时候咧，系由林郑月娥自己亲自向中央争取一啲口罩落嚟啦。又讲到话亚博馆要做呢个社区治疗设施，医管局买唔到床啦，佢哋又得到深圳嘅协助，就系、是、由深圳运嚟咧400张病床。另外咧就系话喺第一轮嘅抗疫基金里面咧就俾咗医管局47亿元，系冇争拗，医管局俾几多少就俾几多吓、都仲记得咧就系喺抗疫嘅初期咧，咁就一部分嘅医护法喺罢工啦，喺呢个抗疫嘅策略上面出现好多唔同嘅声音啦。今日吓，林郑月娥用一个咁样嘅言辞去话最爱护、最保护嘅医管局吓。陈志杰又觉得其实是不是可以挽回到这些医护的心呢？ 我想就比较困难啲㗎啦。其实由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呢，政府同埋医护之间嘅关系喺公众印象嚟讲呢，就真係麻麻地㗎啦。无论係封唔封关啦，罢工啦，罢工之后咁医管局点样去处理罢工嘅事啦。咁坊间都有好多意见同政府系相左嘅，咁大家都唔会期望林郑月娥几句嘅心底话咧，就可以挽回翻呢个嘅形势嘅。咁睇翻一啲嘅民调数字啦，今次我啲阵我真想讲啲民调数字噶，因为真系口同鼻拗，真系唔知点拗法嘅。其实究竟市民点睇政府嘅防疫嘅措施嘅功效咧？咁样系嗰、那个嘅数字都系麻麻地嘅，目前嚟讲都系吓。咁无论头先嘅呢个社区检测啦，超过一半嘅人士都觉得唔会去，又或者系觉得冇需要，或者非常冇需要啦。以至到初喺疫情开始嘅封关事宜里面啦吓，咁民调比较多之前希望封关，但系政府都有佢嘅讲法，都出现咗呢个问题噶啦。我哋唔想话特别去政治化，但系政治化真系出现咗。 嗯，好，我电话18723111，继续听听听众咧，就对于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嘅啲睇法吓。电话旁边有张先生喺度，张先生 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请讲啦。 我今日咧就 book 咗系本来系5:30嘅， 嗯， 咁咧我就谂住早啲去啦，咁啊大约系4:35左右咧，我行入去咧，咁啊已经可以即刻同我哋呢个检测。咁全个流程由我行入去咧，至到我出翻门口咧，就系18分钟左右。 哦，好快喎、哦，四个字。 系啊，好快啊！咁我行入去咧，我开头咧，咁行去个程序咧就好简单，就佢有条黄线咁啊，嗌我直行入去。咁入去咧，佢系测体温啦，同埋再嗌我洗洗手用消毒水。咁啊，然后行埋 counter 咧就有个工作人员咧就嗌我攞出显示个身份证咧，咁啊隔住有块胶嘅玻璃嘅， 嗯， 啊咁啊，然后跟住俾咗个胶袋俾我，登记咗，咁啊 confirm 我个电话，佢读出头嗰几个字，我读翻后边嗰几个字， 嗯， 咁亦都会通知我咧就发稍后咧会检测完咧佢会发翻个信息俾我， 嗯， 咁我亦都收到呢个信息嘅。 哦 咁啊，喺檢測個過程咧，我未去做之前咧，我都有啲驚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撩個鼻哥咧，確實我相信都幾辛苦嘅。咁啊，原來咧，佢就喺個鼻翼之中咧，就打先撩咗幾下嘅啫。左右兩邊都有撩。咁啊，到個喉嚨咧，我本人咧就有少少氣管敏感。咁我自己亦都帶咗一個膠袋，我都驚嘔嘅。咁啊。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俾嗰啲片段我睇咧，就我都幾驚嘅。其實，咁啊去到咧，咁啊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嘅，即係完全我覺得令我會係比較舒服嘅。咁仲有一樣咧，就佢工作人員都相當好嘅，佢先會講解嗰、那個檢測個嗰個過程。佢先同我做个鼻哥，我稍微轻微个头啊，望高少少。咁啊，如果想打黑啲咧，你就即刻递一递手。咁啊，做之前咧就俾咗啲纸巾我嘅。就嗌我就包住自己个口罩啦。咁啊，另外一张咧就揸住喺手咁样。 整体个感觉点啊，张生都？满唔满意啊？ 非常满意噶。 OK， 好啊，多谢， 多谢你， 好多谢晒张先生嘅电话吓，咁亦都系要继续睇睇啦。呢个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究竟嗰个嘅接受嘅人数系走晒系点样啦？预约嘅人数走晒系点样啦？需唔需要再加开多一啲嘅场次啊、七日啊咁样啊？咁要继续睇住个安排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咧翻嚟讲讲三权分立啊。 经典广播剧《元武》。亦书原著， 为了你，我会毫不犹豫地娶你妈咪。虽然她是一个一点都不可爱的女人。 韦家晴， 我终于会回去你的身边，是我最初的舞伴。 罗嘉玲、领衔主演，9月1日星期二开始，一起重温《元武》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卡巴拉呢、這个字源自希伯来语，意思系接受。 卡巴拉主义者，专门研究犹太传统的神秘哲学和知识。岑日飞、海林、梁锦祥、张小朴一起讲下犹太神秘主义卡巴拉。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15了，继续有陆宇光和陈志杰在自由风，自由风的。陈志杰，究竟香港有没有三权分立呢？我想这个问题呢，隔几年呢又会再是热烈地讨论一次。今次个掀起的事源呢，就是来自一些的高中通识科的教科书呢，的一些的问题来的。因为今年呢，教育局就设立了一个的咨询服务，就是请一些的这些的教科书去拎这些的去呢啲嘅教科书咧，去到送审吓，咁结果咧就系喺送审完之后咧，有关三权分立嘅内容咧就被删走。咁寻日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喺回应嘅时候就明确讲到话，系香港冇三权分立。咁而咧今日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亦都喺见记者嘅时候咧，明确讲到话香港冇三权分立，支持咧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嘅讲法。佢又话咧，所谓嘅三权分立咧，三权嘅关系咧系各司其职。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亦都认同咧系可以互相制衡，但最终咧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咧系透过行政长官向中央负责。陈志杰，你又点样睇即系林郑月娥呢个嘅讲法咧？ 我谂系尝试定调，三权分立，简单嚟讲，即系话行政、立法、司法呢三个权力咧系互不隶属，互相制衡。咁當然啦，制衡唔係話互相去攻擊啊，制衡係權力上咧冇一個可以獨大，咁保證政府嘅權力咧係行得嚟係有章法，唔會話有個部門咧或者突然之間個首長咧可以話曬事。咁三權分立點解會成為我哋香港社會嘅常識咧？除咗話坊間討論之外，亦都係同法院好多嘅判決咧係有關係嘅。三權分立呢個咁嘅概念或者係一啲嘅信条咧，系喺唔同嘅官司里边咧，都系为法官咧所提及嘅。咁包括喺2001年啦，吓喺邱广文同埋保安局局长嘅诉讼啦，或者我哋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喺同立法会主席嘅诉讼2006年或者系2014年里边咧，咁法官都有相关嘅陈述，咁所以都成为社会一啲嘅常识嚟嘅。 系嗱，其实基本法咧就冇明确写明呢个三权分立嘅呢个概念噶。不过头先阿陈志杰讲啦，法官咧会讲三权分立呢个嘅字眼啦，呢、這个亦都系咧一啲嘅政治学嘅研究里面咧会用到一个形容啊，就系、是、三权分立。咁究竟香港系咪真系有三权分立咧？咁大家点样睇林郑月娥嘅说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政治学者同我一齐讲下啦。就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陈祖维啊，陈祖维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你就好多研究呢个嘅三权分立啊，同埋都写过相关嘅文章啦，不如你都讲下你自己睇法啦，香港有冇三权分立呢？ 香港当然有三权分立啦，呢、這个基本法嘅制度赋予咗三个权力嘅机关嘅权力，佢系会产生咗即系制衡嘅作用啦。他们的权力是产生的方法不一样，尤其是行政立法机关，他们的人事也不重叠，他们的权力也是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以致才可以产生制衡 的效力的。如果你基本法设计不是三权分立，那他可以写到每一个权力是独立王国的，行政只是负责行政，立法只是负责立法，立法咧就唔可以否定行政，行政亦都唔可以退出立法咁得噶喎。但系咁样就好明显系即系唔系香港制度啊嘛。点解香港嘅譬如香港政府如果佢要使钱，佢要通过立法会咧？咁系立法会揸住个权要审批佢啊嘛。咁但系立法会咧又唔可以自己提使钱嘅法案噶。咁系要行政嗰边机关去提出个法案系。咁呢个就係基本法设计里面嘅，即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係你又唔係玩晒，佢又唔係玩晒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学者呢一般一睇呢呢个咁样嘅基本法嘅权力嘅分布呢，就是、如果用政治学个常识，香港制度呢就係、 雖然佢唔係一個國家，佢只不過係一個地區，但係地區裏面嘅三權嘅關係咧，就係、是、三權，即係喺世界上國家嗰所謂總統制裏面嘅三權分立，就唔係議會制裏面嘅行政立法嘅融合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常識嚟嘅啫，其實係。咁雖然基本法裏面冇寫明三權分立呢個四個字，但基本法亦都冇寫明行政主導啊。基本法甚至亦都冇寫明係行政與立法係互相制衡、互相配合。雖然喺個基本法草案說明裏面，基鵬飛1990年嘅時候咧，係用過咁嘅術語。啊，如果再追上啲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佢哋用嘅術語，佢的確係用三權分立嘅術語嘅又。咁唔同嘅時代咧，唔同嘅中方官員咧，用唔同嘅字眼嘅。後來蕭慧雲就用行政長官制形容香港嘅制度啦，咁樣。啊、有啲人就話行政主導制啦，有啲人就話行政同立法司嘅配合同埋即係制衡咁樣。咁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概念去形容基本法呢個制度。咁我哋咪就喺學理上面去判斷邊個係最事實上描述得最清楚嘅一個講法啦。 係嗱，陳祖維你頭先提到咧，就係即係三權之間嘅一啲互相制衡啦嚇。咁但係其實今日咧，阿林鄭月娥嘅講法，佢都講到話咧，即係三權係有互相制衡嘅。咁但係話咧，最終呢三個機關咧，係透過邊一個機關或者邊一個人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咧，就係、是、行政長官。而佢咧就舉出一啲嘅基本法嘅條文啦，講到話咧係基本法嘅第二條咧，都講到話係人大咧係授權香港享有行政、立法、司法權嘅，亦都講到話咧係香港係直屬。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嗰個行政長官嗰個嘅地位咧，就係即係一個中央去授權嘅一個角色，咁所以咧呢個情況之下咧，就並不是一個分權嘅憲制嘅制度。你點樣睇呢個講法？ 我唔同意呢個講法，即係佢混淆咗兩個 levels of questions 啊，一個就係中央同地區嘅關係。咁啊，都冇錯，成個香港嘅基本法以至底下嘅各個機關嘅權力，都係來自即係人民代表大會噶嘛。啊，佢哋立法賦予咗基本法嘅憲政基礎。咁但係呢個中央同地區嘅關係咧，就唔係用三權與否嘅去講，而係究竟係一個特別行政區嘅關係啊，定話係？單一制的地方中央和地區關係啊，還是聯邦制呢？咁樣咁好明顯不是聯邦制啦，亦都不是純粹單一制，而是一個特別的行政即係行政區的關係。但係呢樣嘢同香港內部三個機關 horizontally 即係咁樣睇個關係咩咧？係兩回事嚟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所以縱使所謂行政長官是中央在香港權力行使的代表咧。佢嘅地位咧，亦都唔係純粹係行政機關嘅首長，佢係特區嘅首長，咁係高於其他兩個機關嘅，呢個係冇錯。但係咁樣唔代表香港唔係一個三權分立嘅制度，因為好多三權分立嘅國家，譬如美國總統制，總統既係行政機關嘅首長，亦係國家嘅元首，佢係代表國家嘅。正如行政长官是代表香港整个特别行政区面向中央或者面向其他国家。咁所以呢行即係因为总统都可以是元首亦都是行政机关，所以佢个地位是高一啲。咁但係唔係因为咁所以呢变得即係美国嘅制度唔係三权分立嘛。因为总统嘅权力都係有限的。佢立法机关好多制约佢㗎嘛。咁所以佢基本上即係呢個講法混淆咗中央同地區嘅關係，同埋咧就係話以為三權分立係代表平權，咁行政長官係高一級，咁所以咧就唔係三權分立啦。咁呢個係一個對三權分立錯誤嘅演繹啊嘛。 係嗱，陳祖維啊，今日咧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即係究竟中央授權喺香港實行即係履行乜嘢制度咧？就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架構，而行政主導的核心呢就是行政長官。剛才你都提及話行政主導這個字，其實也都是以往有不同的一些叫做來自內地的一些法律學者啊，都會提過的一個字眼來的。你又怎樣看行政主導這件事呢？ 首先在政治学上面呢，行政主导不是一个常用的概念来的，它并不是一个独有有别于总统制啊、议会制啊或者混合制的一个第四种制度。通常如果外国真的讲呢，通常就是指就是有些三权分立的国家呢，那个行政机关的权力是比较大一点，譬如它有专属的提案权咁样，咁就所以有行政主导的倾向啦。又或者美国总统呢，依家佢自己嘅权力越嚟越大，个宪法亦都即係那个 Supreme Court 亦都容许佢即係自己充权，所以佢行政主导亦都会强啲嘅效果。咁就咁呢个呢就唔係一个独有嘅制度。咁如果你话行政香港呢个制度呢，即係个行政长官係有多啲嘅权力，有多啲主动权，呢个毫无疑问嘅。但是由咁样嚟讲话，呢个行政主导制度呢，佢只知都可以话系三权分立或者三权啊，即系 separation of powers 啊底下嘅行政主导嘅模式，倾向行政主导多于立法主导咁样。咁而事实上，即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佢哋讨论嘅时候呢，佢哋亦都讲话基本法嘅设计呢系三权分立，甚至讲埋呢就系、是。那個文獻寫講出嚟就話唔傾向行政主導或者立法主導，而係行政立法相互相配合同互相制約。雖然後來蕭慧雲就爆出嚟啦，就話大部分人都傾向行政主導噶，但係有兩個反對咁樣。咁所以咧，結果佢哋嘅 committee 為咗打完仗咧，就寫就唔好講行政主導啦，就變咗係相配合、相制約咁。咁但係無論如何點樣。个总体嘅设计系三权分立，呢个系你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文件里边都睇到嘅。但系点解后来冇咗呢个概念呢，就系、是、因为邓小平开个声喺八九年前后，佢话我哋唔跟外国，唔跟三权分立，唔跟议会制咁样，我哋有自己一套嘅，即系香港咁样。咁所以以后嗰啲官员咧，就从以后都唔再用三权分立咁解啊。 陈志杰同你倾下。 系咁就个设计都好明白嘅啦，但始终咧呢三权，正如头先我哋倾，都真系唔系对等。譬如话行政权都几大嘅，咁嚟基本法第74条就规定噶啦，立法会喺提出草案咧就唔可以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我理解基本上真系好多草案都唔提得，又或者咧。喺美國嚟講咧，嗰、那個財政預算案嘅制定係由國會去做嘅，咁香港就調翻轉頭行政機關去做，會唔會個設計都真係行政嗰邊大過立法會嗰邊幾多下咧？都真係 係喺個提案權嗰度係，咁、所以咧呢、這個唔係一個平衡嘅制度。咁、當然如果有一天咧，如果我哋設計一個模式，佢行政機關權力係大到比立法機關大到即係無以倫比嘅話咧。咁就已經係偏離咗，即係行政三權分立呢個原意㗎啦。即係你要差唔多咧，即係話嗰權力雖然唔一定要完全對等，但係咧起碼咧一個權力咧可以都提出相當有影響力嘅制約先得。咁喺度咧就立法機關的確係喺立法嗰個主動權咧個制約係好少嘅。咁就唔同美國。即係美國每一個國會，即係國會同參議院都可以自己提案啦，係嘛？咁但係香港的確係冇嘅，呢個係啱嘅呢個。但係咁係咪代表香港就唔係三權分立呢？咁我覺得唔係，因為佢產生方法不一樣啊嘛。佢而且係佢有權力有蝴蝶嚟產生制衡啊嘛。譬如你税收、你嘅財政預算案、你嘅洗錢都要全部通過立法會嘅喎。係嘛？咁所以呢個都係基本上嘅精神係咁。咁但係所以即係有啲人話，咁學理上呢啲唔好拗到咁死啦咁樣嚇。咁、我覺得即係我作為政治學者咧，我就會即係覺得我會用三權分立底下嘅一個行政主導模式咁樣啦，咁去理解呢樣嘢。 陳祖偉教授話，其實我哋就嚟聽新聞啦，會唔會可以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一陣呢？ 好啊 ，OK。 多謝你啊，我哋電話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 将军澳港铁站下午发生持刀袭击案，一名怀疑施袭的男子在现场被制服，事件之中两个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下午四点几接报，话将军澳港铁站 B 出口有一名男子遇袭，网上流传的相片显示有人倒卧在站内的恒生银行柜员机旁边，地上有大滩疑似血迹。现场消息说案件涉及私人恩怨，相信凶徒和其中一名担任恒生银行提款机维修员的伤者是旧同事，怀疑凶徒事后将一把12寸长的刀弃置在现场附近一间医务所。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属本地感染，另外有10宗以下的初步确诊。新增个案入面有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64岁地盘工人，住在元朗水蕉新村，发病之前曾经在愉景湾一间学校的地盘做拆卸工作，和他在地盘一起做事的十几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新增个案之中只有一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希望能够维持这个情况，现时开始普及社区检测，希望越多人参与越能够发现隐形患者。另外屯门医院一名女病人今日下午离世，至今累计90名确诊病人死亡。本港7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估计是265亿，按年跌幅收窄至到 23.1%，比6月收窄 1.6 个百分点，连跌18个月，但是连续5个月跌幅收窄。期内的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销货值跌近 13%， 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跌近 54%， 药物和化妆品跌近 51%， 服装就跌近 43%， 但是超市货品上升 26.5%。 政府发言人说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急升，社交距离措施因此收紧，进一步打击本地的消费活动。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明年的3月完成任期，考评局将会展开招聘填补空缺。苏国生回应的时候说考评局的人事变动是正常情况，会有不同专业人士补上，强调自己离任是属个人考虑，自己并没有受压，教育局亦都冇向佢施加压力。被问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埋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香港冇三权分立，考评局会唔会修改评分嘅准则？苏国生话：若果课程冇改动，考评亦都不需要更改。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窝打老道龙尾就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过了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另一边的龙尾就在观塘道近裕民坊。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和新界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红梅谷路那段比较繁忙一些，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仲是多车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那段依然都是多车，龙尾近祖尧村。 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深井段都是車多繁忙的，龍尾都是去到金竹角，不過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的簡封措施已經取消了。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黃竹坑道葛亮紅行人橋底去深水灣、北大嶼山公路東匯城橋底去九龍。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并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福明夏攞92年巴塞隆拿中国队嘅冠军，成为最年轻嘅奥运跳水冠军。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所以初生之族，佢冇错，好多运动员到出场嘅时候，有一种心态叫想赢怕输，越谂住嘅时候，压力越大，关键时刻失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咧就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咧就表明香港咧係冇三權分立嘅。咁我哋直播室咧繼續有陸宇光同埋今晚嘅評論員陳志傑喺度啦嚇。陳志傑啊，我哋頭先同呢一位政治學者就係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維傾緊嘅，請翻陳祖維教授出嚟先。你好， 你好， 你好。 系，都想同你傾翻咧，就係嗱，其實呢個香港有冇三權分立呢個討論咧，好似每隔幾年咧就會出現一次噶啦。但以往都睇翻咧，特區政府嘅官員咧就冇明確咁去到講話，即係香港係究竟係冇三權分立呢回事嘅。今次見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同埋特首林鄭月娥都明確講話香港冇三權分立，你覺得其實係表達到咩嘅信息俾市民呢？ 我想今次咁明確跟隨北京嘅講法呢，就係即係表示其實北京係好在意要重新去將佢對香港嘅政治秩序嘅理解、基本法嘅理解，同埋香港嘅將來嘅即係香港呢個體制嘅運作，嘅一個睇法呢，係即係實踐喺香港，你可以話你話加諸於香港就得啦。咁就所以由教育開始做起啦。等啲人即係由頭到尾都接受咗呢個即係北京嘅睇法，就係一個正確睇法咁啦。 係，咁都睇翻咧，即係林鄭月娥今日都有話，點解有啲人咧去誤解咗香港有三權分立啊？係話佢哋咧就唔好了解嗰個嘅即係 context， 即係佢前文後理啊語境咁。亦都講到話咧，係法官講嘅時候咧，係講緊即係法院唔應該用嚟處理政治問題。咁我嚟咧係即係用呢個方法咧嚟到理解司法分立於行政同立法。你點樣睇呢樣嘢咧？ 我諗即係三權分立喺法院嚟講咧，係已經係一個主流意見嚟噶啦，喺學術界都係啦，喺法律界都係啦。咁好多時候法官咧，都甚至係用三權分立呢個精神咧，去理解同埋自己限制自己嘅權力嘅。即係譬如有啲立法會裏邊嘅唔同嘅黨派打交咁樣嚇，即係牽涉到規條嘅爭議。咁有時法院咧就話呢個係你哋內部，我唔想將我手咧伸入去你立法會機關嘅權力喺度邊。咁佢嘅理由就係因為咧三權分立，佢要尊重呢樣嘢。咁因為基本法裏面雖然話寫明咗每一個機關有咩權力啫，但有時有啲 borderline case 啊，咁應該點樣理解？咁有時如果基本法有啲冇寫明嘅，咁又應該點樣理解？譬如話立法會都冇寫明話可以提出私人嘅動議去譴責或者去要求某啲人辭職嘅喎。 從北京眼中呢個係越權嘅、哦。 嗯。 咁你或者係話從北京眼中可能根本係立法法院根本就冇所謂司法審核權嘅、哦、，judicial review， 基本法冇寫嘅。咁呢啲冇寫嘅或者寫得唔清楚嘅嘢，咁當法院要解釋嘅時候，佢根據乜嘢原則去解釋呢？佢就會盡量根據喺香港嘅普通法底下，我哋所理解嘅啲條文同埋香港制度嘅設計背後嘅精神，咁佢哋認為就係一個三權分立嘅精神。咁所以呢個呢，就如果你話我哋唔可以再用呢個精神去理解啦，咁我哋就用特首咁講話互相制衡、互相配合啦咁樣。但係呢個唔係精神嚟噶嘛，呢個係一個好籠統嘅描述嚟嘅。佢提出唔到任何指導性嘅原則出嚟嘅。咁如果佢想指導嘅話，就係行政長官制啦，行政即係主導制咁啦。呢個就係蕭偉雲佢提出嚟噶嘛。其實我哋嘅特首都係跟翻蕭偉雲嘅講法，不過佢唔用行政長官制，而係話行政長官領導下嘅三權嘅分工咁樣。咁但係行政長官制亦都係一個新發明嚟嘅，呢個 term 究竟係咩意思咁樣？其實是沒有一個學術上面的精神。西方為什麼這麼強調三權分立？因為它背後有成幾百年的所謂憲法學和政治學的傳統精神在背後嘛，就是不相信呢，它認為就是恐懼一個即集權於一身的機關會濫權，所以要分散權力。如果我們不提這個精神，那就以後用其他概念去描述香港制度呢，咁提出嘅人你要讲出，咁呢个描述系个精神系乜嘢嘢？咁佢点可以点样指导第日啲嘅机关行使佢嘅权力嗰时候嘅运作？咁系咪？然后之后呢个精神系咪真系符合基本法？系咪最好咁样了解基本法咧？ OK， 好啊，多谢晒陈祖伟教授，多谢你。 好，唔该。OK， 拜。 陈祖伟教授咧就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嘅教授嚟噶。各位听众听到呢度咧，又唔知道大家有咩谂法咧吓？特首林郑月娥咧就明确咁表明咧，就话香港冇三权分立啦吓。咁头先亦都听咗陈祖伟教授嘅一啲意见啦。大家点睇咧？觉得香港有冇三权分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咁啊，陈志杰啊，我哋都请嚟另外嘅嘉宾同我一齐倾下咯。电话旁边咧就有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啊，叶刘淑仪你好， 叶太你好， 你好， 系叶太，你认为香港有冇三权分立呢？ 我5月14日已经写咗篇文俾教育事务委员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副本致送政府以及高法院，讲明咧，我认为香港系冇三权分立，殖民地年代绝对冇、因为殖民地年代个宪制嘅文件咧就系、是。英皇制号、英皇训令同埋皇家制告啊，嚟自 Royal Instructions and Letters Patent， 相信你哋都听过啦，系咪？而呢啲文件咧，将权力集中晒港督嗰度，行政立法权力喺港督嗰度，司法独立系有嘅，而家都有。你谂下，你哋都记得啦，嗰时候港督系立法局主席嚟噶嘛？去到1993年、92年，彭定康嚟到咧，佢唔中意。因为他是英国议会制的议员，保守党主席，他来到他不喜欢，他就要间将行政立法分家，因为当时我做副行政处长，我又经历此事，先至93年，记不记得第一位非官守人士做立法局主席是当时的施伟贤御用大律师嘛，记不记得啊？所以直到1993年，其实行政立法权力是集中在港督手上，而基本法的草拟是参照回归前的制度的，是一个演进来的，所以香港根本是没有三权分立这回事。当然陈教授说的是学术理念来的，是不是、三权分立的理念英国的哲学家 John Locke 提出过，是17世纪，因为他要限制皇权，然后去到法国 John Calvin 和 Montesco 将他发扬光大。 Montesco 这个哲学家就是作了法义那本书，就是 Esprit of the Loi， 就是、民国那时候，就是百几年前严复译了他做法义那本书， The Spirit of Law， 但实践起上来呢，实际操作起来英国都没有三权分立，这些是英国自己研究英国政制的人士，即是经济学人的总编辑 Walter Badger 在他的名著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和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在他的著作都說明，在實際操作起來英國都沒有三權分立的，因為英國行議會制嘛，那個議會的執政黨多數黨就成為選到做執政，就成為首相，首相就委任內閣，你知道英國的部長是萬得議員來的嘛，他就憑著這個內閣制度，即是將行政立法權集在首相手上嘛，所以這個是一個錯誤的理解，以為香港的三權分立，香港有的呢就是司法獨立，當然也都有相當的制衡，行政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都有些制衡，但不是真的三權分立。 嗯，葉太你就都提出咗即係唔同嘅一啲理論或者出處啦。咁但係睇翻香港嗰個嘅政治制度或者基本法裡面嘅條文，咁的確有一啲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嘅一啲或者嗰啲機制喺度喎。即係譬如即係而家嘅制度嚟講，咁行政機關可以受到司法覆核嘅挑戰啦。咁行政同立法之間咧係互相有一啲嘅制衡嘅一啲嘅機制嘅。咁譬如話係行政長官有一啲嘅情況之下可以解散立法会啊，立法会咧都系可以去到即系通过一啲嘅法案啊咁样，咁事实上系咪都仍然有呢个嘅分立呢个嘅情况出现咧？ 制衡系有，当然有制衡啦，系咪系一件好事嚟？但唔系话三权分立，三个权力清清楚楚咁分到楚河汉界，大家都冇即系重叠，绝对唔系啊嘛。嗱，法庭都有立法权噶，所谓 judge made law 啊嘛。法官的裁決可以改變法律的，變性人就是、男變女可以結婚，本來不可以結婚，法庭一批了就可以結婚了，是吧？他權力不是說很清晰地三邊分開的嘛，而且回歸前呢，直至1993年彭定康硬將行政立法分家呢，行政立法權力都是集中在總督手上，而 行政主導這個概念就是這樣來。 咁、但係即係你頭先講嘅係即係三權之間有互相重疊功能嘅地方，但係咪就可以證明到一定唔係分立呢？因為分立頭先即係譬如我哋聽陳祖維教授所講，個組成係唔同啦，即係行政、立法、司法個組成有選舉啊，或者唔同嘅委任方式，即係一定有唔同啦。咁而亦都有制衡， 當然啦，咁你只可以有個分工啫，咁組成一定唔同噶， 係 嘛？ 咁所以， 如果英國議會制就唔係、因為嗰啲部長就是議員嚟噶嘛，嚇、選到做議員就可以做部長噶。英國就美國就分得好清楚啦、國會議員或國會議員，總督嘅總統就另外一套制度選出嚟嘅。英國就分得清楚啲，英國哲學家羅素都話三權分立呢個概念咧，喺美國嘅憲法裡面咧就係表達得比較清晰。 咁所以頭先你話，就算三個機關之間功能有互相重疊嘅時候，咁如果有咁強嘅一啲互相制衡嘅機制，係咪唔可以叫做分立咧？ 我覺得唔正確咯，唔準確咯。咁你回歸前一定唔係啦，分工就有，互相制衡係有，係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以免某一方面權力太大，其實法院都受若干制衡噶，係咪？而呢樣嘢而家係彭定康嚟引進嘅，係彭定康嚟咗咧，先至我哋立法會有呢個 Legal and Judicial Services Panel， 即係嚟係監察法院嘅一啲行政效率等嗰啲嘢，有啲法律問題啊、司法問題，要拎喺立法會討論呢、這個跟翻英國國會嘅傳統嘅，都係一種制衡嚟噶。司法獨立嚴格嚟講，只係講佢判案嗰時候獨立啫嘛，法庭點樣使錢法，佢嘅資源運用得好唔好，佢個管理好唔好，佢效率好唔好，我哋立法會可以討論，呢啲都係制衡嚟嘅。 阿葉太啊，頭先就都傾到英國啲制度啦。咁香港都同英國一樣行普通法，而普通法裏面咧習慣咧就都幾重要嘅。雖然話即係三權分立呢個字都冇寫明出嚟啦，但係香港啲法官咧喺回歸之後都不時提到三權分立呢個字嘅。咁無論係2001年頭先講到嘅邱廣文同埋保安局局長之間訴訟啦，或者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嘅訴訟喺2006年同2014年咧，法官都有用到三權分立呢個字。咁算唔算喺習慣法裏面三權分立呢樣嘢都出咗嚟咧？算作係 呢個習慣法同三權分立係兩回事。當然我都睇過好多判詞，的而且確好多判詞提到三權分立。至於法官嘅用意係點咧，要逐段嚟睇。 但我覺得很多時他們其實講的就是司法獨立，或者是講的制衡。你知道自從 根據基本法最終解釋，如果牽涉基本法裡面保障的權利呢，最終的解釋呢就在人大常委，這些是我們法庭 接受了的，是不是、所以就司法獨立是有，但是不可能存在司法獨大。是啊，我都看過很多判詞有提三權分立，但每一段的法官是想講什麼呢，都要看回上文下理才答得你。 明白。 咁、你点样理解即系坊间有好多人都认为香港有三权分立，又或者系法官都用上三权分立呢个字，系咪佢哋都误解咗呢个香港嘅政制嗰个嘅情况咧？ 法官嘅表述，我要睇翻嗰个上文下理啦，即系所谓 context 吓、背景我先评论啦。但教科书，我觉得根本就唔应该喺中学嚟教三权分立呢咁深奥嘅。啊，即是啟蒙年代的一個哲學理念嚟嘅，即係 Bertrand Russell 都話好少國家真係三權分立，英國都唔係，英國演變咗之後都唔係啦，就所以就喺中學呢啲應該係真係大學讀 political science 或者你牛津讀 PPE 去真係精讀嘅，而即係嗰啲撰寫教科書嘅人咧，任意喺啲教科書度。即係我認為好膚淺、好片面咁去提述三權分立咧，係有誤導啲學生嘅嫌疑。 嗯，咁你點樣睇即係行政主導呢個講法咧？就算係行政主導嘅制度，有冇同三權分立呢個理念係有相矛盾嘅地方咧？ 嗱，即係我覺得咧，就係草擬基本法嘅時候咧，係中央嘅當局咧，就佢以為佢係繼承咗。港英年代九七年代嘅制度就行政主導，但係咧佢唔知道一直到九五年都可以行政主導嘅，因為嗰陣時候港督係控制嘅立法會啊嘛，官守議員兼且委任議員係多過民選議員嘅，行政嘅命令係獲得落實冇問題嘅，但因為個政制咧喺殖民地嘅政制喺回歸前嗰十幾廿年俾英國人偷偷改咗啦。偷天換日，所以一回歸之後咧，其實就係任何人做行政長官都好難落實呢個行政主導，只可以講，我相信嗰、那個憲制嘅設計係希望有行政主導，但其實今時今日香港行政主導嘅落實係相當困難。 嗯，咁葉太認為而家即係應該點樣去？即係去到講翻呢個嘅香港嘅政治制度、憲制嘅制度俾市民聽咧，即係譬如今日啊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即係要去到即係正本清源啦，即係喺教育方面係講翻好啦。咁又或者其他地方有冇需要講得清楚俾香港市民聽咧？ 咁我諗嗰個基本法嗰、那個憲制安排啊 ，constitutional order 呢個憲制秩序，即係要多啲解釋啦，係咪？咁就我覺得呢、這個通識科有個遺憾嘅地方呢，就係、是、你要教政治理論，但你又唔教嗰個原文，係咪？你又唔係真係，甚至你教全球一體化，你都唔係真係拎啲有關 globalization 嘅名著出嚟教，而係唔知邊個編書嘅作個定義，拎幾篇資料嚟討論，呢啲係好片面同埋好容易誤導啲學生咯。即係我覺得嗰啲教科書嘅內容應該係。嚴謹一啲啦。 OK， 好多謝你啊，葉律師，多謝葉太嚇。葉太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新民黨主席嚟噶。大家對於呢個嘅話題有咩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洪少賢。 學樂器係咪一定要考試先好呢？學口琴冇試可以考，又點算呢？一齐听下口琴导师何永泰、张迪生点样睇啊！ 深夜一点半 ，FM 926， 一齐听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呼吸音乐》。 文化 科技， 文化科技，吓乜可以捞得埋嘅咩？ 呢、这个世界上嘅所有嘢，其实都系环环相扣嘅。文化同科技其实根本就冇分别。我哋慢慢同你拆解文化同科技息息相关嘅关系啊！我系海林， 全新深夜节目， 逢星期日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古罗马战车赛，分墟感的场面犹如古代版的一级方程式，更成为古罗马庞大的娱乐工业。究竟这个工业背后是怎运作的呢？战车的制作有多讲究呢？传颂至今的战车手斯科普斯又是怎样由奴隶变成竞赛场上的天之骄子呢？历史二三事之古罗马战车赛，上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大家认为香港有没有三权分立呢？听听听众电话先。电话旁边有听众梁先生在这里啊。梁先生你好。 你好。是请讲。正话叶太就好好啊，佢讲得好清楚。即是他是过来人，他将他发展史讲完出来。但我想问一问，我们是不是想行回殖民地时代那一套呢？ 嗯， 即是委任制，就是讲委任制嘛。议员是委任制这样，这个港督在谈彭定康之前，港督是主席，是立法会，立法局主席。嗯，我想问一问，我们是不是想行回殖民地时代呢？我们是不是向往殖民地时代那一套呢？ 第二，咁阿梁生又唔对等嘅，即系唔等于即系就算话冇三权分立都好，都唔代表话要接受一个委任嘅一个首长。 即系我想问翻，因为佢而家话殖民地时代都冇，但系喺阿彭定康嚟咗之后，就将佢所谓佢引用佢所讲嘅，就已经系偷天换日啊嘛。 嗯。 咁变咗而家嘅声，我系想问，系咪想行翻彭定康之前嗰个嘅英文制高吓？ 你第二点咧？ 嗰套。第二个就系、是，如果系咁嘅话。我想应该是这样讲的，即是可能英国人那个法治观念是很强，他懂得自我抗，即是自我控制得很好，即是他有一个自己，即是自己控制自己那个本能在这里，即是不会滥用那个权力，即是对于那个，我们经常都说香港是一个开明的独裁嘛，即是我想翻鬼佬那套，他会因为个强烈的法治观念，但中国共产党可能没有这样东西。我哋讲有没有这个所谓三不三权分立，其实没有意思，正话以正话边一位讲过啦，咁人大釋法已經搞掂曬你啦，我唔需要再同你哋講呢樣嘢。儘管我哋案判成點樣都好，咁你理得我係咪三權分立？咁結果就係人大釋法就搞掂咗你哋咯。嗱，我唔知啱，我冇話啱定唔啱啊，但係而家係有咁嘅機制啊嘛。同埋最後屘，我覺得相信而家假設普通嘅刑事罪行咧，暫時嚟講仲可以容忍我哋所謂嘅三權分立或者司法制嗰個司法獨立，但係如果去到政治嘅層面嘅話咧。即系呢个人大释法咧，就可以搞掂咗你哋，即系全部可以推翻晒一切。嗯，我想举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啦。嗯，我哋离开维多利亚，我哋维多离开咗维多利亚港，我哋已经出咗公海，其实唔系，出边系南中国海，系中国嘅领海、领土嘅领域、领域嚟。吓，即系唔系我哋以为咧离开咗维多利亚港，出边就系天空海阔。即系我想咁讲啲一样，即系我想引用呢个比喻，我谂大家会清楚啲。我唔知啱唔啱。嗯，即系我系咁样去睇，唔该 晒。多谢晒梁先生嘅电话吓。陈志杰又点睇咧？头先阿梁先生都提到话，即系人大释法啦。咁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咧，都好多香港嘅法律界人士啊，唔同嘅社会人士都担心到咧，即系其实即系喺非常即系经常，即系如果经常系用到人大释法呢个方法，或者好似今次国安法咁，透过人大常委为香港咧喺基本法附件三去立法立国安法咁，咁会唔会真系都削弱到香港嘅一啲司法独立嘅问题咧？ 我谂司法独立好重要，就系要限权。同埋就係要約束自己嘅權力，譬如睇翻我頭先提到嘅官司裏面，當香港嘅法官講三權分立係做啲咩呢？其實係限制自己嘅權力，例如頭先我哋傾過嘅，唔想介入立法會之間嘅爭拗，又或者唔想介入一啲行政機關嘅決定，所以呢個自我約束係好重要嘅。 咁陳志傑，我覺得今次特首去到明確表明香港冇三權分立，對香港社會嚟講就係帶嚟咩信息呢？ 我諗係令到大家一個常識會重新改變咗，即係三權分立，你點講都好啦，都成為咗香港啲常識嚟㗎啦。依家重新推翻，重新定調，呢個對於香港嘅文化震盪都幾大嘅。 咁我嗰个震荡就会系，即系可能大家以往系以为系一个即系既定嘅事实嘅一套，可能就而家就同你讲翻啊，香港冇三权分立咁嘅意思系咪？ 我谂大家要讲翻制衡啊，最多嘅监督权啦、啊，即系内地都有监督权呢样嘢，就冇咗分权呢样嘢。我谂系主要系中央想重新肯定中央同特区系一个中央同地方嘅关系咯。 好，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